君表妹送给各位，来自张风奇的作品。各位春节假期回去别忘了和表哥表妹聚一聚。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未来三天华北的南部、黄淮西部、陕西关中等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4到5级，不利于大气污染的扩散。内蒙古大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达到10到14度，各位一定要穿得暖暖的。郭采洁给你暖手心。 将这花酒凝望眼睛，流泪了就眺望繁星，跟彼此靠近，走最远那条路回家是友谊。两个人散步像旅行，把生活恼人的事情都隔过瘾，心就会变很轻。为渴望的生命鸟会长进，微笑就会扬起。当一个暖手心浪漫剪影，走过的不如意模糊成往事的背影。当一个暖手心实现梦境，让心 采洁给你暖手心，你应该很开心吧。这是他2013年的作品。目前春运已经进入节前客流高峰，各地运力供给较为充足，运输保障总体有力，客运量稳步增长。今明两天春运将迎来节前客流最高峰，预计日发送旅客将突破8300万人次。携程、百度等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杭州、苏州、东莞等城市排在旅客出发城市的前列，济南、阜阳、赣州、周口、合肥、昆明、南宁、上饶等城市排在客流迁入城市的前列。接下来就和韩庚一起回家过年。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今晚定要到家，无论路途千里万里，归心似箭啊。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家在声声呼唤，声声呼唤召唤着我，快一些回家。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今 绪悄悄留在脸颊，这一站就是我的家。空气中充满记忆熟悉的味道，爸爸妈妈你们的儿子回来了。我红颜乘着小伞花开在天涯，小宝贝认祖归宗了。你就要看到姥姥姥爷的笑脸，还要你爷爷奶奶开心的泪花。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新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你们的忙碌此事全部都放下，归心似箭我要回家。365天的别离和牵挂，移动了一年的心终于到家。 过年回家我们回家，团圆幸福无价，千言万语说不够家乡新的变化。过年回家我们回家，无论你我在哪，千山万水看不够祖国美景如画。 鲜花开满了幸福，多么的温暖。 过年回家我们家，让妈庆祝一家，每个亲都幸福温暖，欢乐遍天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思源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 5.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5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从京新高速到滨河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月坛南街有 4.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南三环东路辅路西向东从横一条到方庄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为你而来，于娇妍、陈文殿演唱，两个人的名字都好奇怪。这首歌是湖南卫视2017年全新打造的交友谈话类节目为你而来同名主题曲，张绍刚复出，首次和沈梦辰搭档组成张婶 CP， 化身红娘主持，共同期待一下为你而来。 为你而来穿越了人海，所有孤单一秒就推翻，听说陪伴是一种告白， Let's fall in love tonight。 为你而来甜蜜的勇敢， 简单没有那么难，如果时钟都停摆还用心跳计算。 我用爱当王牌，搞定你的亲友团，很抱歉现在才来，利用 Mr. Right。 终于等到周柏豪十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终于我们》，并由这首歌开始，周柏豪将会每两星期推出一首新歌，密切留意，让大家一起见证周柏豪和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吧。抢先来听周柏豪《终于我们》。 无数天，多少牺牲栽种这天，多少挣扎挑战这天，先发现竟走到这么远，愿爱布满在前面，又再笑笑喊喊老一年，愿路高低看见，心声听见，才让盟誓纪念这天。抬头已见神赐的天光，终于你我正式称呼对方，故事也注定要如歌回荡，迎来更多天光，何时爱到天 似踏云，而是承认我是自残。挣扎挑战这天，多庆幸可走到这。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但是也要管住嘴。如果你是比较难以保持体重的人，停练之后体重就会掉得比较快的瘦子，那么我建议你尽可能的多吃一切营养，因为停训期间往往这样的人胃口会变差，如果一下子就减少了大量的热量摄入，那么体重降低跟肌肉流失会很快发生的。假期里能站着尽量别坐着，能坐着尽量别躺着，有事没事多动一动。 Keep running, let's go. Hands in the air like we don't care, 'cause 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Hey, got somebody here, hey, might get hey, some now. Hey,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l no? '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Hey, alright, la-da-dee-da-dee, when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 doing whatever we want. This is our house, this is our rules,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me who o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me who found that light?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We run these things, don't run me. Don't take nothing from nobody. Yeah, yeah. Remember, only God could judge ya. Forget the haters, 'cause somebody loves ya. And everyone in line in the bathroom, trying to get a line in the bathroom. We all so turned up here, getting turned up, yeah, yeah, yeah, yeah. So la-da-dee-da-dee, when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olly, doing whatever we want. This is our house, this is our rules, and we can't stop.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Yeah.

现笑着哭最痛、哦哦哦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OK， 这首《喂鸡》是一首70年代的儿歌，刘欢翻唱的，收录在刘欢2003年发行的专辑《60年代生人给我的同龄人及后代》专辑当中。今年的春晚到底有没有他呢？今年央视春晚开播在即，但是在赶集网等多个平台上，有人开价3500元叫卖央视春晚彩排门票。对此，中央电视台观众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网上卖的都是不能买卖的赠票，票数及票号等信息在公安部门有备案，查票 钥匙一旦被发现，会被工作人员勒令出场，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要轻易的相信，以防上当受骗。 TFBOYS 将会亮相今年的春晚，不知道会不会唱这首幸运符号。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 KK 继续陪你来听歌。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有没有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只要在想就好，幸福就会来到，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那我就不说好，就为他创造像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料的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像奶油蛋糕，给你甜蜜每一秒，让爱花香，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让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是快递甜心关诗敏，有这么甜这么美丽的快递小妹的话，各位会更加疯狂的网购吧。随着节日销售的走旺，快递物流业务量也增大，不少骗子利用消费者不当面验货的习惯，向消费者寄送空包裹或者劣质的商品，然后利用快递到付业务对消费者进行诈骗。所以各位在接收物流包裹的时候，一定要核验是否是自己网购的商品，不要接收来路不明的快递，特别是对于需要到付的包裹，最好当面拆开包裹验货，防止上当受骗。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春节假期不孤单，我是陪你听歌的 KK。 假期我们一定要睡到自然醒，和林宥嘉一起 散步纽约街头，快要吻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可以喝一杯温开水，也可以加一点枸杞。枸杞有延缓衰老的功效，但只有在坚持使用的情况下，枸杞才有药物的价值。偶尔吃一两次是没有效果的。用枸杞泡水喝是最常见的，但是枸杞当中所含的维生素大多是水溶性的，遇热容易被破坏，最好是用温水微泡一下，或者干嚼几粒。不过枸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来吃，体质虚弱抵抗力差的人可以多吃一点，一些感冒发烧发炎腹泻的人就最好不要吃了。而且枸杞也有保质期，有酒味的枸杞已经变质了，不能再吃了。希望各位新的一年身体健健康康的，来吧，和范晓萱来一首健康歌。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客气乖乐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深呼吸， 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小学学来来，跟着爷爷一起做好，要看好。 害羞害羞害羞害羞，爷爷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 里，四海桥北向南方向，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从甜水园东街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从铜陵阁路到宣武门内大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12年前潘玮柏的一首《不得不爱》唱遍大街小巷，近期由潘玮柏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不得不爱》正在网络上热播，点击量不断飙升。电视剧热播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倾心于该剧的主题曲《故意不爱你》。这首歌由人气唱将刘惜君倾情演绎，脱俗的亮嗓为剧集增色不少，并且登顶热搜第一。刘惜君凭借扎实的唱功和超高的人气，不断获得影视剧方的青睐，演唱了不少热播剧的主题曲。马上来听这首《故意不爱你》，刘惜君。 看着你的时候，总会有一丝错觉，明明是想讨厌，却不那么讨厌。偷偷心跳的感觉，就像是种冒险。之间隔着许多误解，都是我自导自演，自己乱了阵线。 故意不爱你，在很多很多的当下，它 太多我们眷恋的东西都无法放弃，只是怕伤心。俨然对于爱的存在，有的人用伤心来证明，而有的人用纠缠来回忆。对于爱的放开，明明知道是错的，却始终幻想着彼此会有童话故事，都不过是因为我们成全了别人，却委屈了自己。新鲜送上歌手凡凡新作《我真的无法放弃》，同样也是电视剧《将婚姻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假期窝在家里看电视剧也是不错的，我真的无法放弃，请出凡凡。 经历的我交通着同一样的错，黑夜将我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不勉强你为我做最后的苏醒，爱的真理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我知 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

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四惠桥到兴隆街有 2.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马家楼桥附近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四海桥北向南方向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西四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白子湾路到建国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仍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Trai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要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在假期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走亲访友，你可能需要在外地待在陌生的环境，你没有办法去健身房，你没有训练的器械，你连一个空闲的30分钟都不一定抽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该如何进行锻炼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因地制宜的来几个俯卧撑、自重深蹲、引体等等，只要抓住机会，那么一天下来你的运动量不一定小于专门去健身房训练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 Remember the house where I was born. 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hide. No one ever seemed to realize. But baby, you will know me. Baby, you will know. Baby, you don't know. Baby, you don't know.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假期没有时间锻炼，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使你没有做有氧的习惯，我也建议你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跑步、骑单车、登山这样的运动。如果你害怕强度不足或者觉得效率太低，那么你可以尝试短跑，或者更简单的自重健步走，比如进行四组，每组50米，或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健步走200米这样的安排。一般来说，停练超过5到7天之后，你对训练的适应性都会降低，虽然这会带来训练表现的下降，但往往不会有什么实质的肌肉流失。而超过2周，如果你什么努力都不去做，就算体重没有下降，你的肌肉跟力量都可能会体现在数据上的下降。抽点时间也要动一动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春运的车票不太好买，于是很多人选择自驾回家。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总能闻见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必须停下来确认漏油的部位和严重程度后才能上路。无论是电喷的汽车还是化油器的车辆，在经过长时间使用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这时只要稍微颠簸或者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说当你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该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要远离主路，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开车的时候安全感和方向感都不能少，来听陈晓东《方向感》。 喜欢灰暗的天气，这杯咖啡和这一支烟，你和我的低调气氛是唯一的矛盾。橱窗里的是同样的两个人，杯子里面上升的气泡还是一样的消失。我并不想成为谁的指南针，也许你该学习相信自己的方向感。我并纵了很久的钥匙，原来就一直在口袋，经受撞击的时候某些部分的我又醒过来。地下道里安静的街头，终于我再也不会迷路了，错综复杂的开始，勇往直前的出口。我并不想成为谁的指南针，也许你该学习相信自己的方向感。我并不想成为谁的指南针，也许你该学习相信自己的方向感。哦，方向感 春节的时候，中国娃娃的歌曲点播率应该是非常高的。发财发福中国年，春节期间很多消费者回乡过年或者是外出度假， KK 也要提醒各位，外出期间一定要提前做好家中的燃气、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的安全防护工作，外出前一定要做好断水断电，做好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财产的安全。最后祝各位开开心心过大年，因为我喜欢你快乐。跟随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明天见喽，拜拜。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盛举，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个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在生活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了的思绪。我建议是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